下个星期二，郁敏会客室，约定俗成，欧阳伟豪。 大家好，郁敏会客室今集的嘉宾是欧阳伟豪博士，即是 Ben Sir。咁啊，由象牙塔走到娱乐圈，咁啊，今集咧，郁敏同佢口水佬对口水佬，咁大家谂下会唔会有啲火花咧？记得收睇《郁敏会客室》，约定俗成，欧阳伟豪。 歡迎大家收睇《瘋人院》，我係比亞。 Johnny， 大家好。 係啦，咁我咧就同向咗呢、這個嚇、啊、台長就請辭啦。咁就12月6日咧就係最後一集啦。OK， 咁即係 就 係咯，即 係個時代嘅終結啦，係咪先？即係嚇呢個節目都嚇。啊都曾經風光一時啊，都曾經達到過 幾時風光一時 啊？都曾經有呢個200個觀眾嘅聽眾， 係200幾個， 曾經達到啊，即係 唔止嘅最高，不過我唔記得咗。 有啲集數多啲人聽啲嘅。 OK， 例如今集可能會多人聽啦。 係今集應該多啲人聽嗰集。 今集多啲有人有興趣嘅講嘅嘢。 係啊係啊，嗱咁即係倒數可能即係。冇十集嘅喎，我哋 冇啦，冇 十集。OK， 諗下最尾一集講咩？ 係咯，諗下先啦嚇。 係啦，唔可以嚇，就平平凡凡咁講啊嘛。 應該可能 直播食嘢啊，可能我哋 可能最喂都 OK 喎 ，OK 喎， 直播食羊髀 咁 樣。 嚇，咁遲啲可能整個聚餐啊 ，OK。 可能啦， 係咯。OK， 咁啊，咁咧。今我哋錄音嗰日咧就係 10月17日， 係 呢個係一個非常之 歷史性 嘅一刻，歷史性嘅日子。咁樣呢個就係嚇，即係加拿大歷史上最有人覺得黑暗啦，有人覺得好嚇碧綠啦， 好碧綠， 碧綠色嘅最綠色嘅一日啦。 佢話啲人話 Green Dawn 喎，綠色黎明喎， 係喎，係啦。咁咧太陽升起嘅一刻咧，就係其實唔係太陽升起，係踏入12點之後啊。啊、就已經開始咧，陸續咧有人係做咩咧咁樣咁。 東方綠 係啦，東方有留意開人就唔會唔知道發生咩事啦。咁就係今日10月17日咧，就係、是、加拿大啊正式啊第一日嘅、recreational cannabis 嘅合法化的第一日， 全國性合法化， 全國性合法化，係仲要係嚇呢一個休憩用大麻喎，recreational cannabis 喎， 係 咁即係如果有聽開，大家都知咩？即係藥用大麻同埋休憩用大麻分別啦。咁啊，即係呢個係純粹係技術上同埋呢個法例上嘅分別。咁、但係亦都係一個即係始終呢一日都係一個嚇歷史性嘅一日嘅咁樣。咁因為加拿大係全世界第二個國家係將呢個 recreational cannabis 係 legalize。 係第一個係咪荷蘭咧？第一個 梗係唔係荷蘭啦？ 第一個 古拉圭。 係咩？ 荷蘭就未 legalize 嘅。嗱，呢個要搞清楚，大家可能再講清楚。 烏拉圭 啊！ 點解咁得意啊？烏拉圭，可能因為佢哋本身文化上 出產啩， 文化上 盛產或文化上啦，係咪先 ？Anyway， 咁即係咁咧，踏入呢個12點鐘咧，就已經因為全國性咧，最早踏入10月17日12點正嘅凌晨12點嘅個地方咧，就係喺呢個New Brunswick 啊，定 Newfoundland 啊。 最凍。 總之係啦，嗰度嘅其中一個城市咁咧，嗰個城市咧就係、可以容許有 retail 嘅， 即係有鋪啦， 有鋪頭，有地鋪嘅大麻嘅鋪頭咁樣。咁咧就踏入瑞典咧，就已經做成第一單生意，已經有人排隊。 佢係即係未踏入瑞典，啲人就排隊 排曬隊㗎啦。咁咧踏入瑞典就又嚇，即係好歷史性嘅，好似啲新年啲 BB 搶集出世咁樣。 係咁嗰 iPhone 開賣咁樣。 咁嗰間鋪頭係 Canopy Grove。Canopy Grove 好出名啦，咁就如果大家之前有留意股票嘅話，就係呢間公司之前個股價升得好勁啦。係 啊，係啊。咁就係咁啦，咁咧就即係踏入瑞典嘅一刻就陸續開始開賣。咁安省咧即係嚇最多人住啦，呢個省咧就仲未有地鋪嘅。之前有講開 O O C O C S 啊， Ontario Cannabis Store 就 佢之前話 under LCBO 管啊嘛， 即係用 LCBO 嗰個管理個方式，或者嗰 board 去管嘅， 係啊， 去管嘅咁樣，咁就其實仲未有嘅。咁之前就即係傾咗好耐，因為又話啊起咁近學校噶，但係其實多倫多，即係你如果將多倫多所有嘅中小學將佢唔知幾十幾多公里畫一個圈咧， 冇嘅， 差唔多差唔多覆蓋曬成個 多倫多， 所以冇可能起多間鋪係唔喺間學校附近嘅。咁樣咁大家都仲傾緊啦，咁樣咁但係咧全國性咧就網上已經有得賣噶啦，即係合法地可以上網買。 係 咁，雖然你今日之前你 Deep Web 嗰邊周圍都有啦，咁但係而家係即係歷史性一刻，就係合法化地你可以合法地上網喺加拿大任何一個角落去買大麻。 係咁，佢上網嗰個咧，即係嗰個。那個 website 就是政府管的嘛，咁但係就營運方面咧，就係一間叫 Shopify 嘅嘅公司，即係網購公司嚟。咁呢間係喺世界好出名嘅， 係啦，係啦 ，OK， 即係 outsource 咗啦。 嗯，咁講一講藥用大麻分別啦，咁啊，即係好多人都仲係未知道嗰個分別喺邊度，咁誒都要解釋嘅。首先，藥用大麻2001年已經合法咗噶啦，就係點咧？就係你要去醫生度攞張大麻專用嘅處方咁樣。咁醫生簽名啊，成啊咁樣落曬啲嘢，咁咧你就遞張 form， 咁樣遞咗張 form 去政府嗰度，政府就會寄啲大麻俾你，咁樣嘅 suppose 係咁啊，到而家都係嘅。 係。 咁所以你見到平時即係今日之前，你 Kensington 嗰啲見到嗰啲dispensary 啊嗰啲，全部都係非法嘅，因為嗰啲理論上咧就根據佢哋自己講啦。就話係哦，啲人可以帶張藥方一過嚟，咁我哋去配啲大麻俾佢。但係其實呢件事都係非法嘅，因為嗰啲配嗰啲處方係應該係等政府寄俾你嘅咁樣。咁藥用效果其實就見仁見智嘅，有啲人係真係覺得係有幫助嘅，對一啲痛症啊，對一啲即係作嘔作悶嘅一啲嘅病啊，例如即係癌症啊、HIV 啊嗰啲咁。咁呢個就咁啦。咁休憩用大麻咧就呢樣嘢，休憩用大麻就係冇病都可以就咁自己去買。係，咁咧就 好似飲酒食煙咁啊。 係啦，好似飲酒食煙咁樣，咁啊只要多樣嘢就叫大麻咁樣。咁大麻而家講緊安省先啦，安省嘅法例就係、是可以喺公眾地方去持有不多於30克嘅大麻。 係， 咁喺屋企就唔理你有幾多。係。在家同埋喺屋企可以種最多不多於四棵大麻咁樣，咁同埋就係、是安省嘅法定最低年齡係可以買大麻， 19歲 就係19歲。咁點解19歲咧？其實就因為係因為同酒一樣。咁你冇理由，因為醫學上咧，即係醫學界咧，尤其是即係加拿大嘅醫學會啦、醫學協會啦。CMA 咧，佢都其實一路都係有唔同嘅研究、唔同嘅資料咁出嚟，唔同嘅建議咁樣。咁其中一個建議就係話，其實25歲以下係唔適宜食用大麻嘅。 OK， 因為25歲以下你個腦部發育仲未完成。 係。 咁 喂，但係咁25歲以下嘅人食得最多喎，其實。 係啊，但係其實係㗎，其實但係咁始即係建議還建議啦。咁始終佢因為呢樣嘢係 based on 佢醫學嘅研究啊嘛，咁佢冇得講大話㗎嘛。 係。 咁佢係都係一定要講。係。咁但係點解 set 做19歲咧？即係因為你如果你飲酒 set 做19歲，你大麻 set 得高過佢，咁唔合理啊嘛，啲人。 喂，咁差開啊！咁如果酒精咧，25係咪都係25歲留下？ 酒精其實理論上，如果你用呢、這、一個我冇睇關於酒精研究啦、 okay. 近排，但係如果你根據腦部發育嘅呢一個嘅理解咧，咁其實都係唔應該25歲。 哇，都好大鑊喎！25歲留下飲得最多酒。 咁當然飲酒嘅， 咪因人而異啊！ 飲酒對於你嗰個中樞神經系統嘅影響冇大麻咁大嘅，因為大麻你即係飲酒你最多咩？最多 wing 啊，最多即係有啲人會可能。即係有少少可能 即係要飲到 係啦，精神上係啦，要飲好多， 飲到黐曬線先。 你好少人會飲一支啤酒就已經會有反應噶嘛？ 係 咁，即係有一小部分當然係嘅，咁但係大部分人都唔會一支啤酒就有事。咁所以即係你如果你有 G 牌嘅話，你揸車你一支啤酒都唔會過得你入噶。咁但係大麻咧，一支 join 咧已經可以令到你 high 曬啦。咁所以其實大麻對於個中樞神經影響係 影響大嘅， 比起酒精係大好多嘅咁樣。 咁但係冇計，因為佢始終佢如果佢唔 set 得高過19歲咧，啲人會啡佢嘅話，哇做咩走啊19歲得大麻唔得啊？有咩分別啫？咁啲人知。咁就係咁啦，咁所以19歲，咁每個省唔同嘅，咁自己可以揾翻啦。即係如果你邊個省，咁有啲省就已經有地鋪啦，好似頭先講咗。有啲省就即係兩安省咧就未有地鋪，咁就仲係 online 咁。OK， 咁呢個就係而家10月17日開始嘅一個新嘅法例啦，就係咁。 喂，我哋不如講下喺屋企種啦，因為可以種四棵啊嘛。係啦。咁咧就 唔抵嘅。 嚇，唔係好多嘢都種得唔抵嘅，其實 係好玩咯、啊，即係你自己中意，即係嚇冇即係例如好多人都有啲地方俾你養雞咁樣，即係養雞你一定係成本係高過你出去超市買嘅雞，但係享受過程，即係有啲人中意啊，咁樣咁啊大麻一樣道理啦，咁有啲人中意嚇植下樹啊咁樣啊。即系玩下植物啊，吓仲有园丁咁样啊，吓生活写意啊，种下花，种下草。 嗱 咁样， 嗱咁样咧，就你可以点样种咧？咁嗱，你基本上有两样嘢拣嘅 ，OK？ 咁第一样嘢咧，就系、是、你要拣呢个盆栽啊，定系水耕啦、啊。 嗯 ，OK？ 咁咁。即系拣一咁啊，就即系盆栽嚟讲咧，盆栽嚟讲咧就其实就咁即系容易啲啦。你水耕，因为 你要个 infrastructure 系啦系啦，即系要有雨水啊，要有 咁盆栽吓咁系咪即系大麻系唔可以摆喺 backyard 度种嘅，一定要即系盆栽咁样摆个，即系你唔可以就咁拱喺啲泥度。 我唔知啊，但系你一。即係你要 係咪難種大麻？其實 我 加拿大啲氣候唔適合， 因 為好少見到，我好少見到啲，即係你睇新聞，你都好少會見到啲圖畫係大麻田，好多都係室內 嘅。係啊，因為我因為佢 大麻公司都係室內， 陽光要多啊， 係嘥電啊，真 係。係啊，係啊，咁係咪真係嘥電咧？就其實你如果用啲 LED 燈咧，LED 燈好好慳電噶嘛。係。咁 LED 燈其實 OK 嘅，OK， 咁 夠唔夠？但 LED 燈 係咪？唔係夠噶，夠噶 ，OK， 夠噶。咁所以點解即係叫加州嗰啲大麻種得咁勁咧？其實係即係同個氣候有關嘅，係啊，即 係 嗰啲就真係可以 OK， 咁即係你如果屋企要種大麻，就首先唔好諗住喺 backyard 度種啦，係買盆栽。 喂，加拿大就好難喺 backyard 度種。你就預咗電費要高啲㗎啦，係咁啊，因為你啲。即係你又要光啊， 要照嘅， 照住佢嘅。 係啊，即係點解加拿大難咧？因為加拿大個即係你一來冬天你冇陽光啦， 係 OK。咁二來就係佢凍啦， 係啊。有冇話當造嘅定點樣？邊個 嗱 邊個季節最當造嘅？ 咁又冇嘅，因為你基本上要 keep constant 嘅。 哦 OK。 咁但係 即係氣候行。恆常就最好嘅， 係啦。咁你基 本上冇話咩温度啊，咩嘅嚇濕度啊，最適合種 咁樣。呢個我冇做到研究，但係咧就基本上好似四個月到啊，好似四個月到咧。 咁亦都開始有啲公司去即係嚇食住呢個市啦，就有啲嘅 gadget 啊。幫人嚇喺屋企容易啲種到呢個大麻咁樣，咁樣即係嚇，即係都係一個 tech 嘅新嘅 tech 嘅嚇嘅公司嘅一啲。 哇，好多啊！而家係啊，即係佢 嘅新一條 line 可以。 係啊，你就算 即係都令到 tech 嘅市場嚇，即係都活躍嘅喎，因為呢件事。 喂，同埋你就算即係搞水耕啦，咁我哋嚇我哋兩個都識人搞， 搞室內農場，即係vertical farming 啊。 係啦，咁即都好多係水耕啦，即係佢搞啲咁就。 水耕同盆栽嗰啲有咩分別啊？ 種大麻我唔知有咩分別， 但即係本身呢兩個技術上。 即係 detail 我唔係好識啦，但係即係水耕唔係全部種得嘅。佢係某啲品種先可以水耕嘅，咁個好處就係你啲泥唔使咁煩啦，攞水咁樣，咁同埋你可以直接即係直接落啲養分落啲水度，係咪？咁其實佢應即係理論上係吸收得好啲嘅，係咪？ 都係。 咁同埋譬如你係食。食，即係你種菜，好多時種菜點解咧？即係你食個菜噶嘛，咁你就係得水嘅話，咁你係乾淨啲噶嘛？ 都係，即係你唔使洗菜 嘅。係啊，係啊，係啊。 OK，OK， 但係咩咁？但係即係 咪都要洗菜咧？但係即係乾淨少少咯。 都係。OK， 但係咩？即係大麻係即係主要係攞佢啲花噶嘛？ 係 咁佢。即係都好點講啊？佢俾泥土污染嗰個程度都相對上冇啲菜啲咁嚴重嘅，同埋都係吸嘅啫嘛，唔係話即係食落肚咁樣。雖然其實即係你就算你如果嗰樣嘢受污染嘅話，你吸落肚都係咩？即係吸落肺度都係唔好嘅。 係 咁咁當然除咗吸之外咧，都係仍然有好多唔同嘅。食用方法啦， 系啊，我哋啊讲下。 首先而家讲下，除咗买到大麻花之外，吓、啊， 喂，我哋 上有一个冇不会死嘅出 品。唔系，我哋要讲下嘅，即 系影视会开花， 系啦，除咗佢 大 麻 花， 买到大麻花之外， 仲可以有其他，即系其他嘅叫咩啊？ 食用方法 衍生产品啊， 系 大麻衍生产品都可以，都系已经合法地卖噶啦。 唔系， 大麻又系合法地卖啦。 OK， 食品就当然未系啦。 系 食品就话就话一年内咧，食品都会开始推出市场啦。 系 因为佢始终即系佢而家佢都要多啲时间去 draft 嗰啲即系唔同食品嘅，因为始终食品系有。佢自己嘅監管嘅嘛，尤其加拿大對於食物嘅監管都係幾嚴格嘅。咁咁所以佢都要啲時間去 draft 呢個食物對於食物嘅監管。咁、但係咧，其他嘅原材料咧，即係例如大麻花、大麻油咧，呢啲都可以合法地賣噶啦。 咁即係代表咩咧？即係你冇得買嗰啲食品，但係你可以喺屋企整， 可以自己整。 係啦，係啊。 咁都係一門學問嚟嘅。咁始終大麻都係即係一個草本植物啦，咁你亦都唔好好似煲湯咁煲佢嘅，因為佢 煲走曬嗰啲。 你主要你想要大麻入邊嗰個物質咧，係脂溶性嘅，唔係水溶性。咁呢、這個下一節可能再即係再深入啲講下點樣用嚟，即係用嚟整嘢食啦。大麻一樖草點樣整到嘢食咧？咁樣咁而家即係再講一講佢嗰、那個。現在個合法化之後影響先啦。你講下咩啦？講下佢個價錢咧。佢價錢其實就其實開頭點解要 set 呢個 law 咧？即係點解要將呢個大麻合法化咧？就係、是、因為即係根據廚刀數，呢、這個廚刀其中一個當年選舉2015年嗰陣選舉嘅一個承諾嚟嘅。咁佢嗰陣時個 argument 就係話：喂，而家你就算你唔 legalize 佢。都有其他黑市啲人喺黑市度攞到啦 ，which 其實都係好 common 嘅一件事嚟嘅添。咁，與其即係令到用黑市令到呢樣嘢，即係你又一嚟又冇得監管，可以好容易將一啲嘅大麻落入一啲唔應該有大麻嘅人手入邊，例如一啲小童咁樣，或者一啲少年人咁樣。第二就係佢將呢啲嘅 revenue 流入咗黑市。咁樣，咁預期呢兩樣嘢，咁不如呢個拿咗佢，將即係嚇邊個可以持有大麻或者邊個可以買大麻呢樣嘢去監督咗，令到大麻唔會咁容易落入啲小朋友手入邊。其二就係將呢一個嘅 revenue 可以加翻，即係可以幫助政府嘅收益咁樣。咁呢個就係當年廚刀點解佢將即係大麻合法擺入佢政綱入邊嘅。但是要做到這件事呢樣嘢就是當然你要將個價錢 set 到係可以 啱啱好啦， 黑市有得揮嘅， 係 即係啲人唔會因為哇喺黑市平咁多，梗係買黑市啦。即係你要杜住呢樣嘢發生，先至令到成件嘢 make sense 嘅。係咁即係睇睇而家價錢，其實我真係唔好知價嘅，即係而家黑市係點樣，完全唔知道啲價錢係點樣。 我都唔知價啦，咁但係即係有人做 research 嘅，係 啦， 咁就係話即係十。至十二蚊 一 克 咁樣， 係啦。 咁即係 limit 就係30克啦。咁係，咁即係大，即係每人其實 每次幾廿蚊咯。 你可以出街就持有大概嚇、啊，即係嚇300蚊嘅大麻咁樣。咁要將呢樣嘢去啲，即係10蚊到12蚊一克，其實。我自己就冇乜概念，因為我唔知道一個人食一支 joint 係幾多克啦。 嗱，其實咧，係 咪都係一克咧？大概？ 是差不多 一支裝大概是一支裝吃到幾耐 吃了看他吃 它令到你 high 都是吸得幾快 令到你 high 的 duration 有多久 它是吸得幾快你慢慢吸和那樣取是有分別的、 oh, okay, okay. 藍色開煙真的 不知道不是、啊、你這個 physics 來的嘛 okay, okay, okay. 是不是 你燒得幾快和你的 airflow 有關係的嘛 oxygen supply 是的、啊 okay. 咁即係睇睇而家個價錢點先啦，即係報下價啦，咁樣報 價市， 街市 牛百攬， 係啦，牛百攬咧12元斤。 OK， New Brunswick 啊，8至16元一克。OK， 係啦 ，Northwest Territory 咧就 喂 Northwest Territory 咁鬼悶，梗係食多啲啊。 係啦，咁樣就都8元10元到嘅，8至14元咁樣。 係。 咁呢啲全部都係一啲有即係、就是、有 retail 嘅地方， 嗯嗯 即係因為點解即係嚇講即係專係講啲咁冇人出現嘅省咧，就是、因為都係得翻呢啲省係有 retail 嘅，即係 New Brunswick 啊、Northwest 啊、Yukon 啊呢啲咁樣。係咁睇睇即係佢哋嗰個價錢咧，其實都差唔多，都係8元10元一克咁樣，咁係真係平過黑市嘅。 是 而呢、這、一個亦即係佢其實都如果你用呢一個角度去睇嘅話，其實佢都 fulfill 咗佢選舉承諾，因為佢的而且確係將係如果係咁樣嘅話，係會有效地將呢一個嘅啊 purchase 將佢轉移翻去即係正常即係合法嘅市場裏邊。但係當然啦，佢會唔會令到多啲人有興趣去食大麻咧？定係只不過 所以點解佢要啱好？ 會將整體嗰、那個即係佢係想將嗰個批分多啲俾自己啊嘛。 係。 但係會唔會令到其實成個批都大咗，令到黑市嗰個權其實都仲係咁多咧？咁樣。 係。 咁呢個都要再睇多啲資料咁樣。 係。 咁所以就係、是、即係同埋另一樣嘢就係、是，究竟即係而家開始，究竟我哋嗰、那個即係我哋加拿大呢一個嘅合法嘅大麻市場，究竟有冇足夠嘅 supply 去應付而家 demand 咧？係，咁當然，因為而家其實都係好初期啦，咁好多嘅唔同嘅鋪頭啊，好多唔同嘅公司，佢仍然係開始緊去 catch up with 呢個 demand， 咁當然。即係啱啱開始，佢哋冇可能做到咁多嘅 product 俾佢哋嘅 consumer 啦。咁所以咧， 哎呀喂，我哋 唔係咯，係啦。咁所以咧，即係其實有預計咧，即係呢啲公司都有預計到，其實佢開頭即係合法初期咧，頭一兩個月咧都係會有 keep 住有啲 shortage 嘅，即係 keep 住都會會有 sold out 嘅情況咁樣。咁尤其是大麻唔係過 overnight 就種到出嚟噶嘛，大麻都係要啲時間去種嘅咁樣。咁所以即係都會有一個咁樣嘅呢個空窗期去一個 transition 嘅期間嘅。 咁我哋嗱，我哋而家上網咧就睇緊嗰個安省賣大麻嗰個網址啦。咁佢就即係唔同出呢啲即係唔同種植嗰啲公司嘅。 哇！佢寫埋幾多 percent THC？ 係啊，即係佢有唔同種植嘅公司嘅 ，OK， 咁咧亦都有唔同品種嘅、即係好似買啤酒咁樣啊 ，OK， 咁咧咁唔同品，即係咁啊，當然唔同價錢啦，全部都 有嗰啲嚇 draft beer 啊 ，local 咁樣。 嗱咁啊，佢亦都寫住唔同 THC 啊，即係有唔同。 係咯，或者 briefly 講一講 THC、CBD 咁樣。THC 就係令到你 high 個 component 嘅，咁你越想你食大麻，你係為咗 high 咧。越 high 咧就越多 THC 越好啦。咁當然藥用大麻就呢一個講法，因為藥用大麻會主要覺得佢藥嗰個功效咧係嚟自 CBD 嘅。咁所以其實係會盡量傾向 CBD 成分高啲咁。 係，咁但係 recreational 調翻轉啦。 係啦 ，recreational 調翻轉。 OK。 咁但係當然即係佢有啲其他嗰啲嘅功效啊，即係佢 market 嘅功效，例如即係令到食慾增加啊，呢啲咁嘅功效咧，其實就兩樣嘢都係會有呢個功效嘅，咁所以就如果係醫學上嘅話，醫生要點樣開俾病人咧？其實都係要試嘅啫，試下邊一個嘅 percentage 夾另一個，即係 THC 幾多 THC 對幾多 CBD， 先至係最適合呢個病人。咁所以其實邊一個 product 最好咧，其實都係要試下嘅，只不過係大概咧 令到你 high 的成分就是 THC， 那你用這個做 roughly 就 是有分別的， roughly 就決定到開頭想怎樣開始試 這樣那樣就嗱，依度寫啦，一 gram 咧就十蚊 gram 啦，咁你買多啲梗係平啲啦。因為十五 gram 嘅一啱， 其實都咩喎，都俾得到黑市喎，其實即 係。係啊，係啊。 但係啲税點樣税點計？ 税計埋啦 ，check out，check out， 快啲 check out。 喂，計埋税啊，計埋税啊， 包曬税嘅。 係啊 ，tax included。 係啊。 喂 ，shipping 咧 ，shipping。唔係你攞一 gram 啦，一嚟十五 gram， 頂買多啲嘛。 唔係咁你 accurate 你可以 compare 到其他嘛？ 五蚊，五蚊 fat rate 啊？ 哦 ，ship in 1-3 business day for $5 fat rate，OK？ 有冇講全歐洲都送得嘅？ 係啊係啊係啊 ，fat rate 啊，咩個 fat rate？ 哦 ，OK。唔係 flat rate 即係講佢哋無論買幾多佢都係嗰個價錢啊嘛。但係有啲即係香港送去大嶼山要貴啲噶嘛。 誒啲都冇，唔會咁。OK， 你都好 Q 遠量咯。 係 OK。喂，好，休息一陣先。 OK。 独立思考，思考独立，汇聚天地正气，集民气。一个时机，卷土再起，天地有正气。逢星期五晚10点，姚冠东、雅云。 好，翻嚟第二节嘅疯人院。 系 咁咧，头先因为即系头先休息时间都有睇下其他 product 啊咁样。咁除咗即系草嗰植物嘅大麻之外咧，都有其他 product 嘅。 就草本精华。 系啦，草本精华。系啦，咁就帮你吓。即係可以搽喺皮膚度嘅咁樣，有啲咩咧？即係有啲嚇 elixir 啦，溝下啲 peppermint 咁嘅香油嚟。 香油噴到口度就 係咪？誒唔係喎，可能我哋即係啲人點香油啊，點蠟燭啊嗰啲咧，即 係燒唔燒到啊？ 唔係有啲機咧，即係你有啲香薰機咧，你倒啲油落去嘅，可能就係咁用啊，等你聞下咁樣。係 啊，咁樣 oral 即係唔係搽嘅？咁我覺得啦，當然搽其實都應該吸收到嘅。 系，佢噴到口度已經吸收到啦。 唔係，其實你知唔知有隻藥咧，係即係一隻唔係講緊藥用大麻，係直頭一隻藥，即係一個係你喺藥房買到嘅藥咧，係有大麻成分入邊嘅。 係咩？ 嗰個嘢係即係佢嗰個 indication 啦，即係佢嗰個合approve 咗 indication， approve 咗用途咧，就係用喺一啲即係癌症病人，令到佢哋嘅減低佢哋嘅痛楚咁樣。唔係搞得清楚，呢個係幫大麻病幫癌症病人增加翻食慾，減低佢哋嘔心嗰個感覺嘅一隻藥嚟嘅，咁就唔記得咗叫咩名啊？但係佢係一個噴劑嚟嘅，就係一個即係有大麻成分嘅噴劑咁啊，係一個已經 approve 咗一個真係藥嚟嘅，係咁樣 咁你噴啲點會多啲成？ 我之前係精神病院咧，因為其實大麻 俾人研究。 有同我嗰度啲藥劑師有講開啦，咁佢哋話其實呢一隻 spray 咧都有時會用嚟俾一啲大麻成癮嘅病人 okay, 去幫佢止住，即係 okay, 因為係啦，因為嗰間精神病院係無煙嘅 institution 嚟嘛，佢如果有啲煙癮嘅人入嚟 ，which 好多都係啦，就會煙癮嘅人就會俾啲尼古丁嘅 patch 佢黐喺個皮膚度咧去吸收，咁如果有啲人係大麻成癮嘅咧，就會俾呢啲佢幫佢止住個人咁樣嘅。咁即都有呢個用途，咁而家亦都有啲 spray 係專係咁用啦。即係直情係俾人攞嚟即係當用大麻咁樣。 係。 咁有啲 pre-roll 咗添，如果啲懶人咧，即係唔想自己 roll 咧，就可以即係啲一支支好似煙仔咁樣。都咩喎？喂，都佢一 pack 幾多 ？One gram per one。 係啊 ，one gram per roll。 系啦，咁 幾貴喎，十幾蚊 一支 喎。 喂，啲煙仔20蚊，你買到一 pack 喎。 係咯， 一 pack 20几支喎。 係咯， 20支啊，有冇？睇先 ，one roll one gram per one roll， 咁即係呢一盒嘢係一支嘅啫。 我諗你可以。 哇，佢有 description 添喎，佢話 ：It's a sativa dominant strain with a very high THC potency and a fruity sweet taste。佢講飲酒。紅酒咁樣，有 fruity 啊！哇，即刻要整個嚇，喺意大利人嗰個法國嘅手勢， 好搞笑啊！呢個位，哇！呢個西整間煲啊，啫 ，OK， 喂，我突然間醒起，頭先有講到話即係第一個合法嘅國家係烏拉圭啦， 係。 咁呢個其實冇咩嘢好講，咪就是、合法咯咁。但係咧。另一個即係合法的定義就是佢 政府監管咯，政府有曬所有規例去點樣運行咯呢、這個市場咁樣。咁、嗯、誒、嗯點樣？即係頭先你就話啦，哦，係咪荷蘭咧？咁荷蘭係咪合法化？其實荷蘭咧係另一個方式嘅。 Okay, 荷蘭叫 decriminalize， 即係佢唔犯法。 係， 但係佢就冇一個嘅冇一個 infrastructure 或者冇一個法律嘅框架去規管佢。係咁樣，咁所以即係你如果喺荷蘭度識大麻咧， 嗯， 就唔係非法嘅， 唔會俾人拉嘅， 就唔會俾人拉嘅。你即係有啲 cafe 佢哋仲賣埋啲大麻，俾你飲杯咖啡嚇，食支咁樣嘅 join 咁樣。咁你自己屋企食啊，又可以買到啊。呢啲全部都唔係非法嘅，但係亦都唔代表佢係合法。係咁就其實呢一個嘢，呢一個方式就好多人都想用呢一個方式去，尤其是一啲好有爭議性嘅一啲嘅嘅嘢啦，例如色情嘅市場啦，一啲嘅可能其他毒品市場啊，好多人都會想用呢一個方式去保障一啲喺呢個市場度經營嘅受害者，即係例如情色市場啊，即係有啲人佢哋係被非法咁樣去販賣去呢啲咁嘅市場度，咁去做即係作為呢個咁樣嘅human trafficking 嘅受害者咁。咁如果你將呢個程式市場你話呢個嘢係非法嘅咧，咁其實呢啲受害者都會面臨即係法律嘅制裁。但係如果你將佢 decriminalize 咧，你係可以用其他嘅法律去入到嗰啲逼呢啲人，即係逼梁偉昌嘅人。同時間你唔會牽連到一啲被逼去做呢啲嘢嗰啲人。咁所以 decriminalize 就有呢個咁樣嘅效果。咁有啲國家即係例如荷蘭咁樣，佢就會用 decriminalize 呢樣嘢去。令到，因為他又不想說這件事合法，他覺得這件事，即那裡的人不是很接受到合法這件事，所以就結果就用了這個方式去令到這件事不是非法，但也不是合法，但這件事都可以存在到，可以很安全地存在這個國家裡。所以加拿大是第二個全國合法的一個國家。當然美國有些省也是合法的，因為有些州，因為每個州都是有自己的法律的。其實美國的聯邦的管制其實不是真的那麼 extensive 的，即它不是真的管到很多東西，很多都是州自 行，是啊， 很多都是州自行，都是州自行立法的。所以其實有幾個州都已經合法了，包括加州啦。咁當然未係全國合法嘅，加拿大第二個全國合法嘅大麻全國合法國家。OK， 好啦，咁講下啲咩啦？講下啲即係其他嘅食用方法啦。或者即係做個 recap 先，即係之前我都有講過嘅，咁啊不厭其煩講多次啦，即係吸食咧。就是令到即那個感覺呢是即刻來的，即是因為你那個肺呢那個肺那個 alveoli 它的 exchange 是跟個動脈去 exchange， 是 即是 exchange 很快進你的血道， 是它很快就進了你的血道，那個血呢是直接一夜就經過一個我們叫做肺靜脈啦，pulmonary 即是這個 venous pulmonary vein，咁就入去個心臟，個心一嘢就泵，咁就泵去你全身咁樣噶啦。相比起咧，你如果你係即係例如注射啊、植物注射啊，甚至你如果口服嘅咧，佢係要經過一輪先至入到你個心臟，由個心度泵去你全身。咁所以咧，吸食咧係好快過啲植物注射其實。咁所以即係吸大麻就即係好快就有功效，但係咧有另一啲方法咧，就係、是口服咁樣。咁口服咧。它會慢啲開始有效，可能要大概半個鐘啊，十零分鐘到半個鐘到。 即係食， 係啦， 就 oh shit， 係啦。但係咧因為即係你吸大麻咧，一吸咧就即刻起啊嘛，你知道自己吸咗幾多少，唔係你即係你唔係知道，但係你即係你衡量到，哇！你吸咗好多算 啦，夠啦。 但係你食咧，你唔覺食下食下咧，你食之後半個鐘你嚟了啦，跟住就會好，即係嗰個感覺即刻嚟嘅。咁有啲人鍾意呢啲感覺啦，但係亦都要即係吓 喂食完啲唔好揸車啦、啊。 警告一下大家，即係你其實你如果口服嘅話，吸食一嚟佢係唔 consistent 嘅，即係你唔知道你食咗幾多唔代表你吸收咗幾多。 係 一時食得 你兩分，即如果你兩個 setting 一樣食咁多嘅話，唔代表兩個 setting 都吸收到咁多。咁所以係即呢個我哋嚇係即不規則嘅 吸收啦。你要口服嘅話、嗯，其二就係你唔知道，跟住佢效果唔係即時嘅，你唔知道佢一食就即刻有幾多咁樣。咁、嗯、所以係相對上比較危險。咁所以如果係食用嘅話咧，就有呢、這個即警告下大家先咁樣。咁但係即係嚇，頭先都講咗一棵草咁樣，點樣食落肚咧咁樣？咁其實咧就唔係 成棵咁樣，唔係嗰花食嘅。 個原理都辣椒油咁樣。 係 係啦，咁咧辣椒油咧，因為辣椒油入邊嗰啲嚇辣嗰啲成分咧，好多都係油溶性噶嘛，脂溶性。 係 咁辣椒油咧就係點整嘅咧？就係、是、你將佢 炒 焗，即係曬乾佢，即係將辣椒曬乾佢，或者炒香佢咁樣。跟住就抌落啲油度煮佢一陣，煮到佢啲味出曬嚟。咁咧嗰啲 即係其實煮到佢嗰啲辣嗰啲成分溶， 係啦，溶喺啲油入邊。咁因為油係一個好好嘅，我哋叫 solvent 啫，係啦，即係一個載體咁，佢載好多嘢嘅、 嗯。 尤其是喺食物嘅方面咧，即係油係可以載到好多嘅味道嘅成分。咁咧，即係例如辣嘅成分咧，就可以喺油度載到咁。即係 THC 或者 CBD 喺蛋白邊嗰兩個主要成分咧、嗯，其實都係好脂溶性嘅。咁、 嗯、 所以點解佢留喺你體內可以殘留好耐、嗯？即係之前其實都講一講啦，即係呢一個嘅大麻嘅食完大麻之後嗰個駕駛嗰個法例咧，即係之前講咗話啊飲啤酒一支係唔會入到你噶嘛、 嗯， 但係大麻咧。佢係其實真係驗血喎， 係 啦。咁 Rosa 咧 ，Rosa 就用 saliva 啦 ，which 我之前講過係完全唔可靠噶啦。因為 saliva 係唔係一個反映到你體內成分嘅一個嘅即係呢個體液嚟噶嘛？即係唔可以反映到你體內嘅大麻嗰個成分嘅一個體液。但係咧佢而家就話即係用呢個嚟做 screening， 但係佢係咪真係入到你咢？都係要用你。的體內嗰個含量咁樣，驗血嗰個含量，咁我唔知道實際上點做啦。咁而家都未有人知啦，因為都未有人開始因為呢樣嘢而入罪咁樣。我唔知道佢哋背後，因為你講真，你如果你唔喺 roadside 度整嘅話，你帶佢去一個 facility 驗完血都已經，你驗血嗰段你嗰個期間都已經可能令到佢嗰個含量再更加 降低， 因為 都冇咁嘅人手啦， 不斷分解咁樣，係啦，咁所以就。我始終覺得仍然是不完善的、 嗯、 當然是好過即你驗血是好過你驗 saliva、嗯、which 是完全不準確的、 嗯、 但是、我都是覺得不完善的 anyway 那講回即、有些什麼方法可以令到它整東西吃啦 最容易就是溶在油裡面啦 所以即你經常聽到人說整 brownie 即 brownie 已經差不多是即如果你有 context 的話 brownie 已經差不多是大麻的代名詞嚟嘅，啲人一有大麻， 一講 brownie 係諗起 有整嘢，一講用大麻整嘢食，即刻諗起 brownie。 唔係係一講 brownie 就諗起嗰啲 brownie， 係啦， 唔係普通嘅 brownie， 係啊，佢 brownie， 即係如果大家有整過 brownie， 正常嘅 brownie 咧，知道佢哋係落好多牛油噶啦， 係 加啲 coco 啊，跟住再加啲麵粉、加啲蛋啊， 咁樣攞焗， 攞埋攞去焗咁樣啦，咁咧牛油咧就其實係即入邊即係呢個成分入邊最可以成為到嚇大麻嘅載體咧，就是、牛油。咁、嗯、所以咧，其實牛油同時間亦都可以做好多嘢嘅、嗯。香 butter 咧， 係即係大家食牛扒嚇、啊，或者 食 嗰個 chicken Kiev 都會用到，有時會用到香 butter 嘅。 係 咁，亦都可以用呢、這、一個嚇、啊、can butter 嚟做 substitute 咁樣。can butter 點樣整咧？其實即係唔係咁容易嘅，都要啲時間嘅，因為你要將大麻佢由佢大麻嗰個草個植物度釋放出嚟咧，係、 嗯、 要啲時間去煲佢出嚟 嘅，係，如果咪嘥咗啊嘛， 係啊係啊係啊，咁即係我就之前啱啱睇咗個方法啦、 嗯， 其實就係、即幾個鐘頭前喺度睇呢片啦，咁、 嗯、 啊，咁就有一個方法咧，就係、是、將牛油首先溶咗佢喺個煲度， 係， 跟住加啲水，點解加啲水咧？就是想佢即係 drain out， 即係將嗰啲大麻嗰啲草啊、啲雜雜雜嘢咧，佢可以分隔翻開出嚟。因為水同油溝唔埋噶嘛，所以你整完個煲嘢之後，你可以好容易咁將啲水攞翻走。或者你將個舊油攞翻出嚟咁樣。咁咧點樣咧？就將即係啲牛油啦，加啲水，咁就將啲草咧就直接 怼落去煮，咁、 嗯、 咧就煮都唔系一段短时间，都要煮几个钟、嗯，都煮。我睇嗰条片佢就煮五粒钟， 哇！ 系啊，五粒钟啊，咁就即系微慢慢细火咁样一路煲住佢，咁啲水咧就一路睇住，如果就蒸发晒就再加多啲咁啊，一路煮到五个钟之后咧就将佢吓。即係當然你煮咗間唔時搞下佢啦，咁你攞咗出嚟咧，即係煮完啦就將佢攞出嚟咧，就將佢過濾過篩咁樣，過曬咧就剩翻出嚟咧就係、是、水同埋油，咁佢就好自然就會分隔開，咁你抌落雪櫃過一晚咧，咁你成塊牛油就可以起到出嚟，咁就係咁樣整呢、這個，即係 in a nutshell 啦咁樣。咁我睇嗰條片咧，嗰條友又去到嗨地咁樣，肯定係唔知點樣嚇。 綠色嘅喎啲牛油。 係啊，綠色牛油啊。 係啊， 就係啊。 咁係咯，咁就有牛油整咩得啦？係 啊，咁你可以用嚟整 brownie 啊， 我哋整翻嚟攞嚟整曲奇餅， 炒蛋又得啊。 炒 係啊，好多方法嘅。 系，喂，呢样嘢可以， 喂，其实系，因为你无盐牛油，你甜品你又整得， 系啊， 咸嘢啊，煮菜你又整得， 整咩 啦？系啊，整咩得噶？真系，喂，其实你可以将佢油落 pie crust 度，跟住整吓， 打 pie 咁样。 唔系你整系咯，你整 pie crust 系要用牛油噶嘛？ 其实系2:1咯，嗰个份量 系咯， 即系两份面粉加一份油。咩油都得， 整咩都得噶， 可以系加啲 cannabis。 OK， 咁啲咁咧，我哋讲样嘢，终于可以啲人真系可以合法地做啊！ 系啦，系啦， 之前都系噏嘅啫。OK， 即系 咁啊，听众吓，大家有兴趣咪做下咯。 其实而家真系，your fingertips 都开电脑出嚟，跟仲要系即系你系好快就可以有，你喺电脑度订，你差唔多第二日已经可以有。 即 系送到你门口， 一至三日 快过你 eBay 买嘢，快过你 Amazon 订。 唔系嗰间公司系好劲嘅， 系即系 logistic 嘅吓，即系已经 figure out 晒呢啲嘢。 嗯嗯。 OK， 咁就系咁啦。咁即系嗱，医学上即系我始终打翻头嘅，医学上我系唔建议25岁以下，我亦都唔建议。 唔系，你都唔建议啲人食啦，系嘛？ 建议啲人食啦，因为始终佢系一个 substance 嚟嘅，咁佢系对身体始终有影响，即系 disclaimer 啦，系会导致好多唔同嘅 side effect 啦，当然，即系例如佢会令到你嘅判断力减低啊，佢会令到你嘅吓即系呢个会有一啲即系呕心啊，即系会有啲吐泻啊，或者系呕吐啊呢啲咁嘅情况出现嘅，呢啲系一啲已知嘅副作用咁样。咁當然長期副作用亦都係會有 withdrawal 啦，即係如果你不斷每日都食嘅話，係有機會令到你一搣甩佢嗰陣咧，即係一停咗佢咧，係會有一啲可能係失眠啊嚇煩厭啊一啲好 typical 嘅 withdrawal， 即係毒品嘅嚇withdrawal 嘅一啲 effect 咁樣。咁所以即係都要同大家講聲咁樣，因為始終作為一個 healthcare professional， 我都唔可以，我都唔鼓勵大家人用啦咁樣。咁但係即係我頭先都好客觀咁樣講下。即係呢、這個法例係容許啲咩，唔容許啲咩，同埋嚇，即係而家嘅呢個咁樣嘅嚇、market 上面有啲咩嘢嘅 available， which 其實大家自己上網都可以揾到嘅，呢啲完全唔需要去即係嚇、啊，我唔係教大家點樣整，咁當然即係嗰啲頭先講嗰啲嘢，全部都喺 YouTube 片嗰度揾到，即係講嗰啲煮食方法， 我哋未試過， 係啦，我嗱係啦，我未試過，我未食過任何嘅嚇、啊，任何嘅毒品，包括嚇。 咩啊？咖啡都系毒品啦、 啊。咖啡嗱，其实我饮咖啡咧，系会有反应，我饮唔到咖啡嘅。 系啊， 烟啊，大麻啊，其他毒品我都系未试过嘅。咁我都唔鼓励大家试。 糖都系啊， 系啦，就系咁。 OK， 好，系咯，咁今集嚟到呢度， 下一集再 即系开始吓、啊，都倒数我 倒数啦， 集啦，咁啊就唔讲太多正经嘢啦，都 系咯，虽然搞笑嘢， 讲多啲搞笑，讲多啲饮饮食食啦，咁样。因為始終我哋都係嚇，都係一啲好嚇好呢啲一啲粗人、啲正常人嚟嘅。 唔係，其實即係報新聞都冇乜意思。 係啊，冇意思嘅新聞，大家上網有得睇。你唔睇嘅話，你都唔會聽呢個節目嘅。 咁係啦，我哋 都會有聽呢個節目聽新聞啦。 係喎，咁我哋 大家全面啲嘅資訊，大家 最尾幾集講啲有趣啲嘢啦。 係啦，就係咁啦。OK， 咁今集嚟到呢度， 下一集再見，拜拜。